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关于巡捕房对待嫌犯的手段，岳定堂听过许多，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岳定堂知道大部分是真的。想要让一个人屈服，可以有无数手段，让人想死的，让人想活的，还有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监牢里也是分山立派的，有点来头塞点小钱，往往会被关到单间去，虽然环境也好不了多少，起码不受欺负。但这桩案子有点特殊，属于大案，又是史密斯亲自督办，还有岳定堂虎视眈眈，巡捕也没敢做手脚，直接把嫌犯往最混乱的那间扔。毕业之后各奔东西，岳定堂跟林叔已经有许多年没见过面，但他依然记得那个被花刺刺到手都要跟杜玉宁拿手帕摁住擦拭的少年。虽说林家现在不行了，但一个人刻在骨子里的很多习惯是很难改变的，这种环境对林叔而言就是最大的折磨。再加上沈仁杰欲言又止的表情，他几乎可以想象娇生惯养的林叔落在这帮人手里会是个什么待遇。即使他自己就是警察，可同一个上海，公共租界和市政府相隔的何止一条街，那是数十年前一个国家跟另一个国家签下的不平等条约。国中之国，法外之地，别说林叔的姐夫仅仅是市政府主任科员，就算是上海市市长也未必吃得开。霉味从四面八方涌来，窜入鼻腔，渗入五脏六腑，仿佛想将每一个进来的人都腐蚀融化，彻底埋葬在此处。沈仁杰已经闻习惯了，倒没觉得怎样，他看岳定堂从口袋里摸出手帕掩住鼻子，也没敢在心里吐槽，因为紧张已经牢牢攥住了他的心脏。伴随前行步伐，监牢深处的动静也越来越近，隐隐有喧嚣声，像是一帮人在吵架斗殴。岳定堂看了沈仁杰一眼， 怎么回事？ 没什么，估计是那些嫌犯太冷了在闹呢，要不您明天再来视察吧，这天又冷又黑，也快过年了，不吉利。 岳定堂没再说话，只是脚步快了些许，沈仁杰赶紧跟上去，想大声吆喝让那些人收敛点，又不太敢。阴暗的角落蜷缩着各式各样的社会百态，那些因为小偷小摸进来的人未必就喜欢偷奸耍滑，可能是因为穷困潦倒实在过不下去，还有靠着角落不声不响尤其安静的人，在岳定堂视线瞥过的瞬间会投来刺目凶光，那必然是杀过人见过血的凶犯。普通良民在这里待上一晚恐怕会大受刺激，至于林叔，就像这些看不清面孔的人一样，正畏畏缩缩在牢狱深处，强忍内心恐惧，忍饥挨饿。他来时身上还穿着羊绒大衣，但进了这里，甭管什么羊绒羊毛，通通都保不住了，而且肯定还要挨上几顿打，才能认清这个事实。那些人聚众喧嚣，十有八九就是在教训不相识的新人。 这局你们可想好了啊，大还是小，买定离手啊，来了来了啊。 懒洋洋的音调不高，但在嘈杂动静中有些鹤立鸡群的意味。 大还是小啊， 买快点， 快 大 小，你听我的你买小， 你听我的就对。 这霉味中夹杂了一股奇怪的味道，让人感觉说不出的古怪。在最里间的那间牢房外头，隔着铁门上的小门，岳定堂终于看见林叔。对方靠墙坐着，一手拿着装头子的陶罐，一手拿着鸡腿，面前摊开一张破布， 上面歪歪扭扭用沾了黑灰的木棍分别在两边写上大和小。压着破布的四角分别是四个盘子，盘子里散乱叠着些肉菜和凉菜。虽然挑挑拣拣被人吃得差不多，边上还有一堆骨头，但岳定堂眼尖地认出盘子边沿的印记正是老江西家的招牌菜五香酱鸭。这家菜馆的老板很敬业，每年大过年也不歇业关门，十数年来年年如此。菜肴价格也很亲民，不少人过年宴客往往都爱去他家。林叔身边围了四五个人，里头没有煤油灯，想来巡捕也不敢太过明目张胆，只给了他们两根蜡烛。岳定堂发现那件羊绒大衣还好端端穿在林叔身上，大衣敞开领子，围巾被垫在身上，那人屈膝盘腿，脸上隐约还带着戏谑的笑。周围环境肮脏污浊，却好似半分没有影响到他，没有霸凌欺侮，没有生不如死，反倒是乳燕投林，池鱼入渊的其乐融融。岳定堂缓缓扭头看向旁边的沈仁杰，沈仁杰一头冷汗， 这是怎么回事？ 岳家长，你听我解释，这都是下边的人看管不严，食物跟赌具肯定也是嫌犯私下夹带进去的，我马上就把他们隔开来啊！ 我还真是想多了。 哎，岳先生，您别气，哎，等等我呀！ 岳定堂觉得自己大半夜突如其来的那么一丁点善意，一定是吃饱了撑的，等会儿出了门就应该把那点好心拿去喂狗。 吵死！ 林叔伸了个懒腰，睁开眼睛，浑身酸痛。这里肯定比不上家里的床铺舒服，睡觉的时候他还隐约听见吱吱声响，像是老鼠在啃头发。崭新的羊绒大衣肯定也脏得不成样子了，幸好本来就是灰黑色，看不大出来，不然回去肯定挨骂。昨晚刚进这间牢房的时候，他身上的这件大衣立马就被看中，差点变成了别人垫床的褥子。要不是他反应快，身手敏捷，把地头蛇打趴，把其他人打服，身上的钱没被搜走，加上他充分发挥八面玲珑与人为善的本事，昨晚能苦中作乐填饱肚子吗？林叔摸摸肚子，昨晚吃的夜宵还在，饿是不大饿的，但牢饭他肯定吃不惯。按照时间推算，现在家里人怎么也该得到消息过来保释他了，也许他晚饭还能赶上在家里吃。想到这里，外面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几秒钟后，牢门随之被打开，几名巡捕出现在他面前。林叔扫了一眼，没有沈仁杰，也没有昨晚跟他暗通款曲的巡捕，取而代之的是几张陌生面孔。他忽然感到一丝不对劲儿。还未来得及想明白，为首的人就下达了命令， 把带走。 是。 林叔被一左一右拽了起来，他很快被带到了审讯室。还是昨天那一间审讯室，但审问他的人已经换了，史密斯和岳定堂也不在场。对面的人冷着脸，语气严厉， 说吧，老实交代，你为什么要杀杜一宁？ 我没杀过任何人。 还想狡辩？ 死者生前你们就私相授受，勾勾搭搭，杜一宁死后你又没法提供不在场证据，甚至连他卧室窗台那个鞋印都是你留下的，论嫌疑论动机只有你。 杀人这个罪名我可背不起啊，希望各位能找到证据，早日还我清白。 证据？还你清白的证据没有，能证明你是凶手的新证据倒是有。 他将手边的本子打开来，从中抽出几封信件扔到林叔面前。林叔拿起来拆开，三封信都是杜运宁写的。林叔认得他的笔迹，落款的宁字那一勾飞扬写意，带着杜运宁惯有的风情。 打从很多年前上学的时候，杜玉宁就很喜欢用各种花样字体来书写自己的名字，最后定的这一个还是林叔帮他选出来的。信中的内容不多，一封是杜玉宁写的情诗，诉说自己想见而又不得见的思念之情。他在学校是出了名的才女，虽然这其中不乏男同窗追捧的成分，但文采的确不错，带着股新月派的清丽脱俗。另外两封信大同小异，都是向林叔诉说自己的苦闷之情。林叔一目十行，在看见里面某些字句时不由扬眉。 第一，我从来没有给他写过信。第二，我也从来没有向他提过多忍耐些时日很快就可以解脱的话，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 但我们对照过字迹和签名，确认过是出自杜玉宁之手，你又怎么解释？ 审讯之人双眼盯住他，就像一头牢牢看住猎物的秃鹰，不容许对方有片刻逃离的心思。 长官，我既然是被冤枉的，又怎么知道这些书信是从何而来啊？这些不应该是你们需要查清的问题吗？自从杜玉宁结婚之后，我就没有跟他见过面了。两个月前，他忽然派人找上我，说有事儿找我，约我到咖啡厅见面。 说什么？ 他说袁冰抽了大烟，就打他骂他，他很痛苦，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建议他离婚。 然后呢？ 然后他便向我反复倾诉自己如何与袁冰貌合神离。本来呢，我看在老同学的份上，也想拉他一把，又跟他见过几次。但后来我见他根本没有与袁冰离婚的心思，就没再出去见他。直到前两天下午，他再次派人来找我，语气十万火急，请我一定要出去见一面。我就去了。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